Oh,

郎之女，是贫贵之妻，往事宝钏。 君爷来的不凑巧， 怎么不凑巧呢？ 方才一吃晚饭， 如今呢， 贵妃她要去了。 烦劳大嫂与我转达一声，就是她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叫她破前接去。 君爷请稍待。 有劳了。 Yeah! 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女？ 王丞相之女，是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王宝钏， 正是。 只因你与他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 既非亲故，你问他做甚呢？ 我与她丈夫同饮凄凉，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而问。 君爷请稍待。 请便。 请旨。降我而父，离家一事百载，今有失信回来，本当上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君爷，你可知衙门？ 略知一二。 有道是这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这近呢？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不敢，贫贵之行情。 哎呀呀，问来问去，问到本人的头上来了。来来来，重见一儿礼。 方才见过你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君爷那是信与我吧， 请稍站。 哎呀， 想我贫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是怎样的多虑。有了，看此下无人，不免试探他一番。有何不可？ 叫人 是大家之女，开口就是问呢。哈哈，大嫂，莫要啼哭，书信虽然失落，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如此说来，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像是我那孙郎托你带来俺家朋友，一路之上一两百泥花瓣前来蒙哄于我，可是我 不是的，我那孙大哥在哪里休息？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这倒是有的。 看见起来，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啊！ 我若有心呐、啊，还不是落你的书信呢？ 你有啥东西？ 妈呀，自然有我，问他呀妈。 问你，你在营中取几分钱了？ 一分。 我那四郎女 也是一样啊。 你二人举世一样，你哪有银钱借与他陪妈呀？ 大嫂有所不知，我大学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怕大嫂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下了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陪马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 像我那色狼他也是个贫寒出身呐、 啊！哎呀呀，徐大哥呀，徐大哥，今日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哦。朋友的和气， 君爷、你要中待定活物、 放生的宝剑， 赵王你杀了他也该问他一番。 清贫水债朗朗乾坤，杀人岂不要偿命呐？ 难道是就罢了不成？ 有道是之善才难舍。该 少你的 也不少， 不该不少，你替他做什么？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子还、 这负债呢？ 妻 怎么样啊？ 妻不过 啊！哎呀呀，他都推得过干净，哈哈！大嫂，这汉哪要吃在病人的身上哦。就是在下， 你又何为证？ 温实为证呐、 啊！好好，拿来 摸。慢来慢来，看你变钱变色，昆石到手三把两把，将他沉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啊？ 以你之见， 我这里有马，大嫂趁机去至前村，请来三老四少，你我同策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哪个骗你啊？ 带了礼品换得的银子三两三送你打扫多样儿脸卖你挪做一站打手机一张卡我与你少你却是我心我爹爹呐 要做了先进官，两军阵前日待山，将我军魂那拿刁难，多么个老啊是中间办法公子陪良缘，西凉的老啊大家眼中文好我不隐瞒，那日家中阴那边兵从大眼朝人眼手持兵弓云丹丹，大家了但不谢罗山，单看罗山从头看才知道砍了手持万宝船，不分昼夜往回赶，为的是回家不去团圆，三天不去从头算脸来打人去，十八 退后一步， 还要你退后一步。 要来，不问我饥寒，就问我做官。难道你吃官穿官不成？ 为妻是我怕了啊。 临行之时，也曾与你留下安家的毒用。 什么安家毒用？ 是担干柴拔豆捞米呀。 就是那是担干柴拔豆捞米，满是实气，就是数目也把它数完了。 就该去借。 哪里去借？ 相府去借呀。 自你去后，外戚用不尽相府。 好，有旨气，告辞。 哪里去？ 去至相府与你爹爹算了。 我爹爹他病了啊。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得的是见不得你的病。 他倒见不得我，日后我若得了唐氏天家，他与我牵马坠灯，我还嫌他老了呢。 谢了，你要信来实话。 不曾睡着， 句句都是梦话， 句句实言，有道是龙心有报啊， 有报先报， 无报的 看你的先是报啊。 三谢花的报。在我的面前得胜哪、 啊、前来讨夫来了。 方才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不能服。 方才吴家坡前不知是你啊。 若知是我呢， 我还要多骂上几句。 越发的不能服。 当真不服？ 当真不服？ 果然不疯， 果然不疯， 不疯就 慢来慢来慢来，焉有不疯之理？三谢听破， 哪怕你不疯， 即使我不把你来疯，有多远不在心。 我带来什么？ 思量我，有我带着你，大宝姑妈。